洛苏厄书第21章。勒卫人各家长来见司祭厄勒阿扎尔和农的儿子洛苏厄，以及以色列子民的族长，在克纳罕地的示罗，对他们说，上主曾借梅瑟吩咐过，要给我们一些城市居住，一些郊区为牧放我们的牲畜。以色列子民于是按照上主的吩咐，由自己的产业中将以下的城市和郊区分给了勒卫人。勒卫人属大司祭亚郎的子孙，科哈特家族由犹大支派、西莫暗支派和本雅明支派的地域中抽得了13座城。科哈特其他子孙按家族由厄弗拉因支派、丹支派和莫纳协半支派抽得了10座城。格尔雄的子孙按照家族由伊撒加尔支派、阿歇尔支派、纳斐塔里支派和由巴商的莫纳协半支派抽得了13座城。莫纳黎的子孙按照家族由勒乌本支派、加德支派和泽布隆支派抽得了12座城。以色列子民按照上主借梅瑟所吩咐的，将这些城和城郊以抽签方式分给了勒卫人。由犹大支派和西莫暗支派分给了他们下列各城：勒卫人亚郎的子孙科哈特家族应抽第一签，他们分得了犹大山区、克里亚特阿尔巴和四周城郊。阿尔巴原是阿纳克的祖先，克里亚特阿尔巴即是赫贝隆，但以割给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做产业的田地和村庄却不在内。司祭亚郎的子孙分得了给误杀忍者做避难城的赫贝隆和城郊、里贝纳和城郊，此外尚有亚提尔和城郊、厄士特摩和城郊、何龙和城郊、德比尔和城郊、阿商和城郊、犹他和城郊、贝特舍莫士和城郊，由这两支派共分得了9座城。由本雅明支派上分得了基贝红和城郊、格巴和城郊、阿纳托特和城郊、阿尔孟和城郊，共计4座城。亚郎的子孙司祭们共分得了13座城和所属城郊。勒卫人科哈特家族及科哈特其余的子孙由厄弗拉因支派抽得了一些城市，他们分得了厄弗拉因山区给误杀忍者做避难城的舍根和城郊、格泽尔和城郊、克贝扎因和城郊、贝特和龙和城郊，共计4座城。由丹支派分得了厄尔特科和城郊、基贝通和城郊、阿雅龙和城郊、加特黎梦和城郊，共计4座城。由莫纳协半支派分得了塔纳克和城郊、 伊贝尔罕和城郊，共计两座城。科哈特家族其余的子孙共分得了十座城和所属城郊。勒卫家族的格尔雄子孙由莫纳协半支派分得了在巴山给误杀人者做避难城的戈兰和城郊，阿士塔洛特和城郊，共计两座城，由伊撒加尔支派分得了克史雍和城郊，多贝拉特和城郊，雅尔穆特和城郊，恩加宁和城郊，共计四座城，由阿协尔支派分得了米沙尔和城郊，阿贝东和城郊，赫尔卡特和城郊，勒和布和城郊，共计四座城，由纳斐塔里支派分得了在加里勒崖给误杀人者做避难城的科德士和城郊，哈摩特多尔和城郊，卡尔唐和城郊，共计三座城。格尔雄人按照家族共分得了十三座城和所属城郊。其余的勒卫人及莫纳里子孙的家族由泽布隆支派分得了约科乃罕和城郊，卡尔达和城郊，黎孟和城郊，纳哈拉尔和城郊，共计四座城。在约旦河东由勒乌本支派分得了位于旷野高原内